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7点钟，欢迎继续回到这一个星期要开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就是刚刚你听他前面一段很明显没有睡醒郭鹏的搭档静瑜。 是，但是我觉得今天这首歌曲我放出来是有深意的，因为这届世界杯真的好像你只能 pick 一支另外一支球队了，来找到世界上的另外一个你啊。 但我觉得这首歌有另外的深意，就这世界上一定有另一个我昨天在好好睡觉，没有熬夜看球，所以今天才可以活力满满的面对工作。 好了，我们来听听来自于阿四以及郭采洁《世界上另一个我》。 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脸上到处是假正经， 变化摩擦不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难得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 虽然会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 陪我数星星， 闷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上线啦， 我与你同在呀。 对，这里就是与你同在的早安音乐秀。那么凹得很硬， 关键给自己加戏，你知道吧，唱完一句以后忽然觉得有2秒钟的尴尬，之后赶快自己接了句话上来啊。 是这样的，本来想要做一个类似于边走边唱的 ending 的感觉啊， 哎，但是第一句出来之后发现词儿记错了尴尬，大早上起来的尴尬，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讨论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但在这之前呢，还是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到底要不要让我们尴尬一下吧。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越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2度，今天最高气温稍微舒服一点了，在32度上下。但是大家可以感觉到哈，早上出门湿度明显增大了。那么中午的话，体感也会比较闷热一些。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市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降雨天气过程，主要降雨的时间在夜间，所以出行的话要带上一把伞，驾车要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刺激，最高气温是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总体来说呢，是一个比较湿热的一个过程，所以请大家来注意一下哈。我觉得呢，在今天呢，就真的是需要一部空调来帮你来解解暑了哈。 有空调，还有炎热的夏天，这是世界杯的标配。当然呢，也要跟大家回顾一下，上个周六我们一起带大家在海淀又看了一场球，真的不得不说。我们早安音乐秀加娱乐最王牌早晚联动威力无穷 啊！有 没有很顺？有没有很顺？早晚联动威力无穷。我们带听众看的这两场比赛都是7个球的进球啊！ 对，你知道世界杯迄今为止只有两场比赛打进7个球嘛？那就是我们做活动的两天，对不对？ 所以我们本周还会有一场活动啊，看看这一次还是不是7个球，还是会突破一下。 对， 我昨天晚上的点球大战也非常的精彩，所以今天起床啊，要去上班路上的各位来签到拿到前10名。也着实不容易哎，来看看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林瑞牧原，第二名校长，第三名是水无痕，第四名是关海听涛，第五名是替林。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这个一个头像，第七名的是高涛，第八名是生活依旧，第九名阿乐，第十名翠翠。下次一个头像朋友，请把你头像改成一个我能念出来的名字，谢谢啊。 除了今天的10位朋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签到拿到前十名以外呢，那上个周六一起参加我们活动的，比如说像Rio 还有像小鱼仙呐，都已经把那天活动的照片来PO给我们了。我突然发现大家手机像素都好好啊，还是你们真的有帮我们 P 过或者调过光，感觉我们那天都好美啊。 就是这个才是自拍也清晰照亮你的美，对不对哈？ 是小鱼仙跟我们说很感谢主持人和节目组的每一位哈，因为那天晚上的时候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一起观看世界杯真的非常开心，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活动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加入到我们下一次的见面还有观球的活动当中，下一次说不定又是大比分获胜。 是的啊，那我觉得世界杯的问题呢，我们一会儿呢可以细细来跟大家聊一聊。 世界杯有什么问题、啊？ 今天有一些真的很重大的课题需要我们去好好研究一下啊。这个早安音乐秀呢，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已经做这么长时间了，我觉得很多人都变成了一个专家级别的这个听众了，对不对啊？耳朵呢确实非常尖锐啊。 我主要是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我一直有点想回避，因为前一段时间说土味情话，这个说实话有点伤到我，就是那天，其实我都不想吃早餐，但今天要聊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我依然要拒绝早餐。 今天我觉得我们要互动这个话题真的非常好啊，因为今天这个就已经不是土味情话的问题了，是因为当年呢有些尴尬的 QQ 日志或者是人人网的动态，你的脑海当中或者是你的这个网络当中的某一角一定还在记录着，对不对哈？ 就是满屏幕弥漫着一股非主流的气息吧，就是绝对是我非常想删掉的黑历史。而且我确实删掉了。 啊，你删掉了吗？ 我真的删掉了。 啊，这个不太合适。哎，你这人怎么总把自己的黑历史都删掉，只留下自己的美照之类的？ 我也没有删，就是我大概关到只有自己可见了，所以我回头看看，大概还可以看到自己当时那种土味日记啊。 是，所以今天就是今天就是让你来暴露一下嘛。反正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当年那些，比如说 QQ 空间日志啊，或者人人网动态啊。都是能你一些青春期的纠结，对吧？但是回头看一看，是不是能够找到当时的境遇是什么样子？ 我不想回头看一看，就是回播一下的话，满屏都是一种尴尬的气氛。 就是你有的时候看到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哎，我当年还有这么文采不矫情的文章在旁边。 因为 QQ 空间或者人人网动态真的是算记录，比如说你初高中时期或者大学时期的一些动态哈。再回过头去看一看当时的一些，比如说像说说呀、动态呀，你还想得起来哪一条？都可以发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对， 我们来拼一拼土味日志，体会一下满屏的尴尬。 对，前两天呢是跟你玩一玩这个土味情话，这两天就要看看你初中那些或者是青春当中那些，为什么我直接点到初中？ 真的，当时的那些感觉了，真的就是初中在玩，而且当时还会找朋友啊，然后包括去买一些东西装饰自己的 QQ 空间，就让你一点进去大概就是一个火星文的什么勿忘我啊之类的。 一定要一条好玩的日志啊，一定要一条这个有当年的，比如说 GGMM 哥哥妹妹了， 哎呀哎呀， 或者偶觉得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不行，我已经开始尴尬了。 好了，我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当年的一波回忆杀，劲舞团当中的主打单曲，来自 Tank 带来的三国恋。 我是耳边等待你光临，不清楚说应用时机，白君向南人北方里，家乡在南美的远方，期望在身上，梦想在流浪，肩上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兄弟，常常睡眠写日记，你也能看见涟漪。家乡在南美的远方，泪水背着光，安静的悲伤，肩上剩下的能量，还能撑到什么地方？ 万人购车节热潮来袭，帝豪 EV 四五零 GSE 首次万元大聚会，现场更有惊喜大放送，7月7日热力巨献，报名请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7月7日，相约北京奥吉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看到大家的土味日志已经 已经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梗？ 我随便讲两条给你们分享一下哈。 好， 比如说呢，Mercy 会在以前的上面写着，凡事都像围城，进去容易出来难。 哎，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大家今天呢要发这些土味日志的时候呢，请告诉我们什么年份。哎，什么年份算了，就是你当时大概是什么年龄段，好不好？因为 你知道有的时候呢，少年就是会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对不对？ 哎，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然后呢，龙腾天下会跟我们说，我能告诉你我的 QQ 号、人人网密码都忘了吗？这才叫尴尬。 但是我觉得你第一个网名一定没有忘，因为上次我和静瑜还交流了一下，我们俩第一个网名叫什么 啊？对，但我其实还真的有一点杀马特，但没有很夸张。 对， 好了，你先说你的， 你先说你的嘛啊！ 我叫小鱼飘零， 哎，那还好哎， 就是 你叫静瑜嘛，对不对？ 对、 啊， 但是加了一个飘零，就感觉你知道，就有一点那种文艺女青年，觉得自己很孤单，然后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感觉。 嗯，你知道郭什么不郭大爷叫什么吗？ 师傅，您请说。 我叫再见钟情。 钟情是什么？ 就是一见钟情，就因为我长得不是那么一见钟情的人、啊、所以我叫再见钟情 啊。但我现在突然想起来说，以前用这样网名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发的一些 QQ 的就是动态啊，还有人人网的一些状态的时候、嗯、都特别喜欢引用歌词。对， 比如说 比如说像张悬里面什么我失去的都是侥幸，我拥有的都是侥幸，我失去的都是人生，然后再配上一杯酒。嗯，大概就这样。 哇，我觉得看来你当时就是感觉有诗有酒有人生的感觉，但是你现在回头看看会不会觉得有点这个满屏的尴尬的。 我把它关了已经。就不想让它留下来。 是，来，比如说我给大家分享一条这个 QQ 空间哈，海娃娃的空间开通了，密友招募中。我今天开通了自己的 QQ 空间，周围的 GGMM 们都有了自己的 QQ 空间，不过我相信我的空间将是独一无二的，加油吧。 我解释一下 ，GGMM 就是当年的哥哥妹妹 ， 哎呦，哥哥妹妹站起来，快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对，还有一个是我的 Q 宠升级了，今天我 Q 宠升级了三级了，而且赢了410块钱的元宝呢，哈。 你说到这个 Q 宠哈，刚刚还有这一勺令乾坤说，当年我玩 QQ 就是 QQ 牧场，半夜一两点钟定点点闹钟起来收菜，第二天早课迟到。 哎 ，Q 宠前两天是刚刚关闭了哈，就是专门关闭了这样一个功能，然后很多人呢也是引起了自己的青春回忆啥，所以今天我们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当年的 QQ 空间日志，其实也是跟这一套的这一系列的东西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哈？ 是，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年让我们尴尬的 QQ 空间的动态，或者说人人网的一些动态。如果你还记得当时发过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发送你的答案，加上早安，加上手机号码，对不对？今天有票要送。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互动这样一个内容呢，其实是想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最近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奖品要送给大家了啊。这个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7月6号到8号在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百余件玉器以及这个生活精选精品呢是一网打尽啊。嗯， 到现场呢大家可以听到一些现场的 live band， 还有一起玩音乐呀，包括选一些关于音乐方面的好货，那就在我们这一次的 music and live show。前两年我都有去过，真的是品质的保证，而且我觉得就是带着小孩去会很好玩，因为现场就是中国的乐器，还有西洋的一些乐器，品种都很全。 对， 就你其实带小孩子去见一下这些乐器的品类，包括现场都是很专业的人士，他给你演练一下啊。 嗯，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遛娃的空间。 对，遛娃空间哈。所以 我说完之后会不会小孩却特别多？ 是，所以你看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嘛，那今天呢大家来发送一下音乐生活展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呢，我们就会有机会抽中我们这次大奖了哈。 是，发音乐生活展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没有关注的赶快关注一下，还要再发送你今天的这些土味日志给我们哦。 哎，对了，今天呢还要继续把这些 QQ 空间的土味日志或者是人人网动态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以及分享。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can't hold back, 'cause you got this melody. I don't know what to believe. Kiss you once now, I can't leave. 'Cause everything you do is magic. But everything you do is magic. OK， 来自 One Direction 带来的 Magic，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我觉得你今天选这首歌很有深意。 嗯， 首先 One Direction 是一个非常年轻青春的标志。 Yeah. 那其次 Magic 呢，感觉就是魔法棒一挥，把你带回那些中二的时代。 哎，我跟你说啊，我昨天挑这首歌的时候还真没这么多想法。但你刚才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我刚才已经开始，我们俩刚才已经开始渐渐去找自己当时比较中二的照片了嘛，对不对哈？ 我们希望今天也做一个 battle 大战哈，就像上次黑照一样，看看谁的这个点击率更高一些。 是，哎，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照片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色彩出来，因为呢，今天大家可能都是会把当时的一些，我觉得人都会有藏拙的心理了，会不会把当时的真正那张最中二的照片拿出来？我觉得可能不见得会哈。 我觉得最中二的照片可能早就销毁了，在某一个就是你知道心智开启的时刻，觉得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 对 ，biu biu biu， 我觉得是特别好。他说，哎，这样我来几个具有年代感的词汇吧 ，G G M M 之外呢，还有恐龙、青蛙、美眉，记得是美。美眉哈，聊天室轻舞飞扬痞子菜，聊天室八八六之类的。 对对对，八八六的这个 啊，八八六已经过时了吗？我现在还用八八六？ 真的过时了。你知道我现在跟00后，就是如果偶尔提起来八八六，他会问我说八八六是什么？ 啊，对对，你知道现在八八六的表示方式是什么吗？我知道，挥挥， 挥挥。 就是他如果给你打两个挥字，他的意思就是跟你挥挥手告别你。 感觉我被时代狠狠地抛在了后面。 对，你不知道我们00后的梗在哪里，好吧？ 你们零灰灰郭鹏， 灰灰灰灰灰灰。 今天早上做节目做不了了，灰灰吧。 是，然后呢？这个花姐 AK47说，我直接实名登录啊， 就是名字啊。 对 啊，那这个真的是有厉害了哈。 对， 再要提醒大家参与我们互动的话呢，发送音乐生活展的时候，记着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对， 像很多朋友就发了音乐生活展几个字。 我们俩刚才被音乐生活展刷屏，但是没有见到一个手机号码，是吧？ 这样怎么送给你呢？今天是有两张票啊，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发送音乐生活展加上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来赢取这一次的福利。 是，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这次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北京国际生活音乐展嘛，音乐生活展嘛。那么再来看一下去年年底的中国的美术馆美在新时代的馆藏精品展也成为了爆款的展览，引发了观众排长队去观展的这样一种壮观的景象哈。 是的，因为这个中国美术馆的馆藏精品并不仅限于中国的名家名作。那么6月27号，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所以大家在看过了齐白石、徐悲鸿这些中国大师的画作之后，也又可以在中国美术馆一睹像类似于毕加索、达利啊，他们这些国际艺术大师的作品。 对，太厉害了，所以呢这首歌曲就一定要送给他们了，来自于王力宏的这首美。因为王力宏的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音旋律还是非常好听的，但是全曲我只听到一个字儿，美。 这就是我们上周提到的一直在重复的一句歌词。 对， repeat 啊。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山东里爱的花蕾，你西施交换了春水，你是天使般的 从爱到恨，世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没交集没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是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从来的爱，世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没交集没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 你让我心火飞飞，写了一个天使孽罪，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能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o español, 给你拉丁味道，你的美就是非常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你征服大半南美，沉鱼落雁难忘相悲，心软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Hey,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 这是不是非常非常美哈？ 但世界上 一直就是重复在美哈。 现在很美，待会儿我们俩就不够美了。 对， 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就是郭鹏想找一找自己中二时期的一些照片来给大家笑一笑，结果发现密码都忘了。 不是，但是并没有找到啊，这就是很悲伤的事情，就是自己实在没有什么丑照。哎呀，还真好意思说啊，上周刚放了一张出来啊。 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年让我们尴尬的 QQ 空间的日志或者人人网的一些动态。 对，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可以把内容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当然呢，静宇首先来回馈一波大家。再给郭鹏一点时间，看他能不能找到自己中二的照片哈。发送红队就可以收到我中二时期的照片了。其实这个我都忘了，是刚刚 Leo Hart 我们的一位听众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了我当年人人网的头像。 你知道什么叫做偶像包袱重吗？静瑜刚才在替换掉红队的那段短视频的时候说，还真的有点舍不得这段跳的这么好的短视频。 没关系，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出道两个字，依然可以看到我跟郭鹏一起跳舞的照片。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十年一瞬，初心使然，魔法世家巨献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7月14日工人体育场，静待薛之谦。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竟无止境。 用中国移动无限量看高清央视世界杯，北京移动用户免费享3个月咪咕视频会员，办理无限量套餐，精彩赛事随时看。发送世界杯到10086了解详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

成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训练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多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5，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已经是各种中二的图片都被大家扒出来了，这我真没想到你们都在哪里找到我的。我发现什么微博呀， 对啊， 人人网啊，包括现在连抖音都已经完全没。 不是，关键是你刚才给大家一个复权，就是哎，我当年呢也有一些什么这样的照片之类的，或者你在人人网之类的，然后大家就很自然就找到你的人人网的这个公众账号。 别吵了，各位，能关的我都关完了。 是，但是我觉得静瑜其实稍微有点这个怎么说呢？自谦的感觉啊，因为刚才有人说这哪里丑，这张照片比你现在还正，好不好啊？ 对啊，还有高涛也说静瑜你变化很大呀，以前的西瓜子脸变成包子脸了，谢谢。 谢谢大家对静瑜的这个吹捧啊，但是我觉得静瑜自己应该不会骄傲的哈。嗯， 但是小五问我说静瑜你这是哪年拍的，我告诉你啊，这是我负责任的讲哈。 嗯， 20岁。 20岁吗？ 也就是前两年刚刚拍的，所以你看跟我现在对比不大。对， 就是 区别没有很大。 你20岁应该是20年前的事儿了吧？ 就两年前，谢谢。大家想要看一下郭鹏20年前的照片的话，可以发送蓝队。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聊 一聊、啊、已经上了吗？ 上线了呀！ 好可怕、啊！ 那些年让我们感觉到尴尬的 QQ 空间或者人人网当中的一些动态或者日志。 对。 那我们两个今天非常豁得出去，把自己当年中二的一些照片抛出来哈、嗯，依然是红蓝两队的 battle， 所以大家可以发送红队或者蓝队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收取两张这次真的是炸裂的照片了。 对，这个 Jaden王世子说呢，啊，你现在回看当年的造型呢，当时觉得哇，这个造型简直帅到掉渣，听这个词用的、 嗯， 帅到掉渣， 这就是当年的词语。 对，现在呢，一看就只剩一个渣字了啊，帅到掉都。这三个字要去掉了，对不对哈？ 但是又有太子很可爱，说哎，你们说到这个人人怒啊，我突然翻了一下，好久不去上了人人网的头像，感叹到说、嗯，哎呦，那会儿我是真瘦啊，就还把当时自己的头像发过来了。 我们确实看不出来是太子啊，因为上周的这个活动刚刚见过，对不对哈？ 你这样太子会很伤心的。 太子自己也知道， 没有这样黑听众的好吗？ 对，哎，我觉得关键是大家要看到的是自己当时的眼神，是 number one。第二就是发型，有没有？ 是你提到眼神还有发型呢？大家发送蓝队两个字会看到郭鹏这两点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发型还行，眼神估计你应该看不到啊，确认不到这个眼神了哈。 嗯，睡也睡不醒说郭鹏你身材真的保持得很好哎，20年都没有变过。 对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我的这个肚子是啤酒肚嘛，因为我是喝啤酒出来的。然后我要跟他说的是，真的我是吃出来的啊，跟其他 吃 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自己一口一口吃出来的， 啊、 跟啤酒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啊，哈，而且你知道，就是当时的一些流行的符号和用语呢，现在看来确实挺可怕的。刚才有人说我当时是藏爱家族的， 啊，接着他刚刚发过来的啊，藏爱高中， 对 对, 对、 啊，还有高中时候的，就一个班都是非主流。真的，我都特别佩服你能把当年的这些照片都找出来。 对啊，就是你能够找到这些东西，就足以证明，我觉得当时你对这件事情还真的是蛮用心的，或者蛮上心的哈。 嗯，还有刚刚有朋友说哈，我刚去看了一下自己的人人网，我发现我发的最后一个状态居然是德国队夺冠的消息。 哇。 哇哦， 那还挺厉害的啊！ 哇哦， 现在看来是不是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留着再回头看看，觉得还挺好玩的。 是我来这儿跟大家来再说一条当时大家的一条日志啊，确实非常有意思。说我好开心，我快开心死了，因为呢，我今天刚刚开通了日志，我就结识了4个新男生，他们很可爱，对我很好，我为这个而骄傲，我一定会为他们好好学习，给他们看看的。 我觉得当时都好正能量啊，不知道哪里来的激情，认识了几个男生，为什么要为他们好好学习？ 你知道底下回复的第一条是什么吗？哦哦哦，我踩踩踩要回哦。 什么意思啊？ 他我踩踩踩，就是我要踩你的空间嘛，就过来，我已经帮你。 哦，我踩过你空间了，你要回踩、哦。 就现在点赞的意思。 哎呦， 点赞的意思， 我的天哪！哎呀，大家赶快把自己当时啊那些年最尴尬的 QQ 空间日志，还有人人网的动态，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是， 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红队或者蓝队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鲸鱼和郭鹏的中二照片 battle 大战依然在持续进行当中。 嗯， 杰真二说看完郭鹏 JJ 的照片、感觉不会再爱了。 郭鹏 GG 的照片吗？那你看过鲸鱼 MM 的照片以后有什么感觉呢？啊， 大家待会儿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哈、啊，在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 当然今天我们互动也可以继续抢北京音乐生活展的门票，发送音乐生活展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过来就可以了。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估计呢很多人的这种 QQ 空间或者日志或者人人网动态之类的，都跟李宇春这三个字脱不了干系，对不对哈？ 就那些年为他疯狂拉票，包括你上当时玉米的时候买的一些应援的东西， 嗯， 包括当年就是超女。那一届就他们特别火的时候，我就不说我当时支持谁了，但是我前两、就是之前回家的时候居然还发出来当年给他应援的时候买的。 你还应援过？太厉害了。 就年轻的时候为自己偶像疯狂一下。 那我大概知道是谁了，你肯定是李宇春嘛，对不对哈？ 啊，对，因为他最近呢要举办这个流行巡回演唱会了。 哎，是的。 哎，如果再穿着当年的 T 恤出现在现场的话，是不是很燃很炸裂？ 肯定很炸裂哈。当然呢，这一次呢，这个在五棵松体育馆开唱的这一场演唱会呢，蔡依林也作为嘉宾登台，和他共同带来了一些精彩的演绎。所以呢，当这个李宇春的一袭红衣出场带来的开场曲流行的时候，引起了沸腾啊。但是他自己也说呢，今天很开心，因为呢，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假的李宇春。宇春最近怎么这么多金句？什么上次两个一个 C 位，一个 C 罗 呀、啊，对不对啊？ 那这次呢，在演唱《和你一样》，这是他送给歌迷的一首歌曲啊。他也是非常深情的回顾自己来北京发展这十多年的一些经历，同时也感谢歌迷的陪伴。 嗯， 但是我觉得演唱会整场最大的亮点还是蔡依林跟李宇春两个人的合作，总感觉他们两个早就应该相遇合作一次了，这次真的是出现在了北京场的流行演唱会上。 哎， 那么李宇春呢是演唱了慢版改编的《日不落》，在演唱到结尾的时候，Jolin 才缓缓地出现在了舞台上，两个人开始携手劲歌热舞，带来了 play 和野蛮生长。 对，而且用共同献唱的方式呢，将演唱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波回忆杀，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蔡依林当年的那一首超级大热金曲，名字就叫做《日不落》，来听听看。

刚听到的是来自 Sam Sparrow 带来的 Week of Fly 啊，这首歌曲呢是非常非常复古的一首 funky 的经典啊，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曲的节奏当中，你真的全身都准备有炸毛的感觉，准备要飞上天空了啊。听那个 fly 的感觉，我觉得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感觉还挺像的，就是当年呢你觉得好像很炸裂很好看的一些照片，现在拿出来感觉有点惨不忍睹的感觉了。 能不能再换点新词？炸裂这个词我觉得我们的老听众应该已经要听到。 你没有发现我刚才换了一个词吗？我刚才用的是炸毛。 哦，就飞起来有点炸毛的感觉。你能放过炸吗？好不好？就是想要炸一下大家。大家如果觉得不够炸的话哈，发送蓝队两个字到咱音乐社的后花园当中，你会收到一张很炸的照片。 我跟你说啊，就是 Gary 说看过郭鹏的炸裂发型之后呢，我也找到十几年前的卷毛照，哈哈，唯一一次卷毛。我跟你说，我跟你是不一样的。包括刚才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发型怎么这样？你们看一下旁边是 Andy Warhol 的展览，我其实戴的是他的假发来的哈。 嗯，就是 我个人要澄清一下，我自己是没有染过白头发的哈。 就是大家并不是很在乎 Andy Warhol， 大家在乎的是当时的郭鹏啊。很多朋友都已经过来说了，就说大周一的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对啊，然后有人说后悔点进来，我觉得真的，哎，大家对我跟对静宇怎么都是完全两个态度？你看，翠翠说静宇无论何时都是那么漂亮， 谢谢。 太过分了哈！ 红色部队就会说郭鹏真的好杀马特呢。还有 谁青春的时候没有这么两张照片呢？对不对哈？ 所以今天来分享给我们吧。今天早上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年让我尴尬的 QQ 空间的日志或者人人网的动态哈。 对， 一笑跟我们说，哎呀，你们说完之后我赶快去翻我当年的这个人人还有 QQ 的空间， 嗯， 找不到了。就是 QQ 头像是一个蓝色的长发女子， 嗯， 网名叫做水晶之恋，是不是？古道掉渣，然后那时候签名就是一堆星星啊什么的花样，反正现在也都认不出来什么是火星文了。 是黄杰，我觉得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他跟我很像啊，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呢其实很喜欢为赋新词强说愁， 嗯， 啊，他的这个空间的说呢都是非常就是感觉特别高深的啊。第一条呢就是编辑思想当中的十四种快乐，第二 Sense, 啊第二 Wales, 对对 scale, 对对之类的哈，啊，第二点就是中国人对成功的追逐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幸福的追逐，嗯，就这种感觉哈，啊，思想家哈。 是很多朋友直接就截图来发给我们了哈。风中奇缘也说，哎呀，我来分享一个我年轻时候的一个日志吧，简单读两种哈。 嗯， 也许人生或多或少有遗憾的存在才符合人生的轨迹， 嗯， 但还是少些为妙吧。我想告诉他我还是很想你。 哇，这个好，哎，这个真的有当时那种感觉哈。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年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轻舞飞扬那种感觉啊。 哎呀，我也并没有什么资格笑话你，我感觉我好像也是这样的。 对，一笑这个特别好玩。一笑呢第一条，啊哈，早上好，然后他底下有个朋友发了一条，哎嘿，good morning。 这好像就是当年这样打招呼的一种方式啊。 就是特别特别，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任何东西兴起的时候都一样，比如微博或者是微信朋友圈，其实刚兴起的时候大家玩的方式跟这也差不多了，对不对哈？ 嗯，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直接把你的这个当时现在已经改名叫说了哈， 嗯， 就是空间当时的这个状态还有人人网的状态直接截图丢给我们的。像肖爽说，我爱你你却爱着他，这到底是谁唱的歌， 嗯，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一种，就是会很喜欢拿歌词做文章。 对，歌词做文章呢确实是当时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但我觉得歌词做文章一直都有了这件事儿，包括前两天的这土味情话也有很多歌词嘛，对不对哈，啊， 嗯，还有 LLL 他是转发了一条，写世界上最令人激动的一件事是你原本以为没有机会靠近的人竟然爱上了你， 嗯， 而且他转发的时候特别有心的就写了一个当年他特别喜欢的那个男生的名字的首字母， 嗯， 现在要给我们撒一把狗粮啊，这是高中时候很喜欢的一个网友，历尽千辛万苦现在他们俩领证了。 哇， 领证了，哇， 太厉害了，来恭喜恭喜啊。那这边呢这个 JU 大大大魔王呢，我觉得发出了这种担忧的呼声，他说我其实现在一直担心觉得特别土的东西再流行回来。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尚圈哈，啊，总是有轮回的，说不定哦什么时候这个 JJMM就会再曾为大家打招呼。 对， 但我现在已经记得了，以后我说再见不要发886，我发灰灰， 嗯，灰灰就好了哈。 嗯， 好，反正呢各位 GGMM 听好了哈，你们曾经追的歌手张宇呢也是当年唱过很多这个不能说土味歌曲了，就是当年还很蛮 红 的歌曲， 很红， 用心良苦了啊，月亮惹的祸等等，而且呢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北收费站车流集中，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张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道。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各位，8:02，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静瑜，继续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世界杯时间了哈。估计呢，这个时段很多人呢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而且呢，我觉得你上周的那句话算是一语成谶了。 嗯， 就你上次说呢，这个世界杯现在好像呢，这个一流球队都走了。 是这样的，大家好，我是大力神杯，我现在非常慌，我不知道哪个二流球队会把我抱走。 你的声音忽然变得这么低沉， 这感觉 大力神杯超级慌的感觉， 像用这种，我是王大锤。 我超级慌啊，慌得不行。但是我觉得大力神杯的这种慌现在会慢慢的变成现实，因为上一个周末我们觉得好像见识到了，好像真的很多强队都依次走掉了，对不对？ 这不盘点不知道，就是上一届就是各大洲的，就是比如说美洲杯、欧洲杯的冠军获得者，还有上一届世界杯的冠军和亚军，还有一些大家非常看好的球队压根连来都没来，然后要么就是被淘汰掉了。所以现在大力神杯真的是，大家好，我是大力神杯，我现在非常慌，不知道哪一个二流球队会把我抱回家。 提问，上届的欧洲杯的冠军是谁？ 啊，我们来看一看哈。涛说：“静宇，我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喜欢的三支队伍全被淘汰了，那他到底喜欢的哪三支队伍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世界杯清晨快报。 好的， 荣威 RX 八世界杯清晨快报。 本单元由荣威 RX 八特别呈现，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来关注今天的世界杯清晨快报。昨天晚间10点钟，2018年世界杯1/8决赛的第三场比赛展开了角逐，西班牙4-5不敌俄罗斯，而伊格纳舍维奇一开始的时候就自摆乌龙了，98最后是点球扳平，双方120分钟内是1-1战平的。那加时赛的时候呢，依然也是维持了1-1的这个成绩。点球大战的时候，科凯和阿斯帕斯射失了点球，西班牙3-4落败出局。 我们来再继续看一下啊，今天凌晨的这个2点钟呢，2018年世界杯的1/8决赛第四场比赛展开角逐，克罗地亚队4-3淘汰了丹麦队。艾姆约根森呢在57秒是闪电破门，而曼朱基奇4分钟就扳平了比分。莫德里奇加时赛是射失了点球，双方120分钟之内是战成了1-1平啊，也是一场1-1的平局哈。当然，克罗地亚队呢最终呢是点球3-2取胜。克罗地亚队呢四分之一决赛呢将迎战的是俄罗斯队，所以呢这个 最终的结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继续来看看。 是，那北京时间的6月30号晚上的10点，也就是我们晚睡早起世界杯嘉年华王牌盛宴带领大家看球的这一场比赛。 对， 2018年世界杯1/8决赛第一场比赛啊，法国是4-3力克阿根廷。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格里兹曼是射入了点球，迪玛利亚和梅卡多进球被反超，帕瓦尔世界波扳平，而姆巴佩梅开二度，阿圭罗扳回了一城。 你看我刚才放了一大堆的足球音效，因为这场比赛真的进了很多球哈。 7个球，真的，我们早上音乐秀娱乐最王牌带领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都是7个球的这么高的记录啊。 是太厉害了。继续来看一看，在稍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呢，乌拉圭是2-1力克葡萄牙队啊，卡瓦尼呢是梅开二度，佩佩一度扳平了比分，而 C 罗在这场比赛是全场哑火，最终呢乌拉圭队呢将在1/4决赛对阵法国队。说实话，在周六这一天呢，当时我们刚刚看到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正准备想起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这首歌曲、但是没想到稍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送走的直接是梅罗这个人。 是 于你把你的梅罗送走了，现在什么感觉？ 就作为世界杯只认识梅罗这位球员的我然后在一晚上就一次性失去了他们，我觉得很难过。 是啊，就是因为梅罗是我们一开始就认识的一个名字，因为当时静瑜说到了只认识大罗、小罗和梅罗嘛， 啊， 对不对？ 对啊，我跟你讲，很多球迷像我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好吗？我都能够提起来什么欧洲杯、美洲杯，你还非要问我冠军。 对对对对，我非要，是你刚才自己说故作镇定说，你知道吗？这个刚刚欧洲杯的冠军，美洲杯 不要戳碰我呀， 戳穿你。但是我觉得，说实话，梅西跟 C 罗当天同一天走掉这件事情，我觉得最起码对于世界杯的流量来说，算是一个大损失了哈。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央视这一次驻世界杯现场的解说员曾凯，来听听他对于梅罗这名球员有一些什么样的寄语。 静瑜你好，大家好。之前呢，大家到了淘汰赛当中呢，对梅西和 C 罗的期待就是梅罗相争世界杯，但是没想到的现在是梅罗同一天回家了。在若干年后呢，当我回忆起这个比赛日时候，我觉得脑海当中可能只会跳出4个字：一夜之间。你会很容易的去接受他们告别的这个事实，但是你会很不容易的忘掉那些年陪伴的日子。就是我们以后在对后面的后辈说起，哎呀，当年我们看的是 C 罗梅西踢球的时候，你会想到他们的一个个进球吗？不会，你会想到的是看他们踢球的那些岁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昨天那个晚上忽然之间心里边空落落的一大原因。这两场比赛已经不需要用技战术去分析了，在这儿只是想对梅西和 C 罗说一句，感谢你们在那些年世界杯的陪伴，下个4年咱们还约好吗？ 好的， 好感动啊， 非常感谢曾凯啊，也非常感谢曾凯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对我们的陪伴，给我们奉上了非常精彩的比赛。 嗯， 包括昨天晚上俄罗斯的这场点球大战哈，整整解说了将近2个多小时啊。 对，曾凯呢，我觉得确实是，我能说表现不错吗？差点感觉他是一个球员的感觉，但确实 送走了梅罗，曾凯就是你要 PK 的球员 啊。对对 对，我真的要 PK 他，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的解说啊。但是同时在于他刚才说到的梅罗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们抛开那些调侃的因素了而言的话，确实你也很难想象四年之后37岁的 C 罗和35岁的梅西啊、能够有怎样的表现了。因为你考虑到阿根廷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队的这个情况，你会觉得2022年卡塔尔要夺杯的这个难度几乎是为零的哈。 嗯， 所以呢，现在想来可能这就是他们最后一届世界杯已经算是一种大概率的事件了，对不对哈？ 是，所以大家也会引发一个思考啊，就是他们两个还有两位球王像贝利和马拉多纳的讨论，就是说没有世界杯他们还能不能被封为球王呢？ 是因为从封王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贝利和马拉多纳呢都可以称为所处时代最强的球员，是因为他们也确实拿过大力神杯。但是梅西跟 C 罗呢彼此成就最大的问题在于这10年当中他俩其实是互相成就的，所以你刚才才会说出梅罗这两个字嘛，对不对？ 梅罗难道不是一个球员吗？啊，这两个人呢这一次也算是遗憾的一起离开了，但是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强大到大家公认第一，而是说哎，一个时代出现了两大这样的天之骄子，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 对，那所以呢这个时代其实也不是贝利跟马拉多纳当年那个时代的样子了，这是一个没有球王的时代，包括这届世界杯，这是一个没有荷兰、没有意大利，现在呢你又没有了阿根廷、没有了德国、没有西班牙的一个世界杯，对不对？所以这个时代我觉得已经变成了一种群雄并起的时代。那所以能不能够再用球王这个称呼来衡量梅西跟 C 罗，我觉得可能也算是要打一个问号了哈。 嗯， 但是我今天想把这首歌曲来送给他们，来自于方大同的一首歌曲，非常有意思啊。当然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二人游》。

看一场少用看一场少一场的这种节奏或者是感觉来看。当然我觉得刚才说到了梅西和 C 罗的离开嘛，但是其实那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位球员真的是非常非常炸裂，为什么我老用这个词，但是他真的真的算是有点一战封王的感觉，他就是姆巴佩哈， 19岁啊，简直感觉就是梅西在垂下了头与俄罗斯作别的时候，球场另一端19岁的姆巴佩高高跃起，用一场酣畅的胜利来作为青春的序曲。 是两粒进球并且制造了一粒点球，当时呢真的是用风驰电掣的速度是洞穿了整条阿根廷的后卫和防线，你会发现阿根廷的后卫几乎永远都追不上他的这种背影。其实你要看看他的经历，你就会知道他是喀麦隆的移民后裔嘛，因为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所以在他呱呱坠地的第一年， 咕咕坠地 的第一年，就会发现这个齐达内所率领的高卢雄鸡就第一次捧起了大力神杯。你这么年轻的一个小朋友，而且他从小呢有各种各样，比如说跟亨利的合照啊，包括和这些其他的法国球星的合照，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人现在可以如此风驰电掣的驰骋在赛场上哈。 但是看一下他的成绩哈，16-17赛季的时候，姆巴佩代表摩纳哥是打入了26粒进球，那一年的欧冠摩纳哥是直接杀入到了4强，惊艳世界的名字当中就有姆巴佩这个字。 对，当然呢在那年夏天之后呢，他以租借的身份登陆了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刚才我们说到这场比赛之后呢，算是成为了贝利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决赛圈当场打入了2球的20岁以下的球员。这个记录呢贝利是创造于1958年，整整的60年之后呢，姆巴佩才这个跃重而出与贝利并肩。所以呢我们现在会不会去期待一下姆巴佩在之后法国队的一些比赛，我觉得算是送走了梅罗或者送走西班牙之后大家一大看点哈。 但是比赛之后呢也有记者问姆巴佩说，你是不是觉得一场比赛就可以让一名球员变成超级球星，可能别人会含蓄婉转一下说，哎呀我觉得还好啦，未来嘛最好的比赛可能就是下一场啊，但是姆巴佩毫不犹豫地说是，我觉得一场比赛就可以让我变成超级巨星。 我觉得这个自信跟我们俩有一拼哈。所以呢接下来我准备把这首歌曲送给他，这也是我们前两天呢其实在这就是街舞当中听过很多次的，算是一首炸场单曲了哈。这是来自于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来送给姆巴佩。 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10年之后终于才明白，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一切都已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快跑吧，骄傲的少年，你前的心里面是真理的心的。世界之大，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yeah。

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把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浪漫起来，爱是腾空。 燃爆了，燃爆了，燃爆了！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天》，8:38，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听到《第一天》的这个旋律的时候，我觉得有种摇滚的热血跟激情再次涌上我的心头，于是我心中充满了浓浓的中二的气氛。 为什么是中二 的？因为说实话了，这个除了我们平常说到的中二呢，我觉得青春和年轻这些关键词汇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荷尔蒙爆棚的日子，对不对？ 其实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年让我们特别尴尬的，比如说你在 QQ 空间写的一些说说啊，或者人人网当中的一些动态，比如说哎呀张相刚刚发过来一个说，我突然因为你们节目的启发翻了11年前发的人人网，写了一段这样的话， 是来看看。 把云霞的名字写在烟上，吸进肺里，留在离心最近的地方。 哇， 现在给我们补了一下，云霞是我现在的老婆。 哇，云霞现在听到应该会很开心吧，就是把你们俩一开始这个相遇的瞬间又记录下来，虽然好像不是那么诗情画意，但是听起来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种暖暖的感动在里面哈。 就新房哈啊，刚念错，这位朋友叫张旭。可能云霞现在就坐在他的旁边，坐在这个副驾驶的位置上哈。 对， 感受到11年前的时候，在什么 QQ 空间啊、人人网的动态当中，就有写到过这样的表白的话语。 确实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去看一看 QQ 空间的日志或者是人人网的动态呢，你会发现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的这种连接感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当时大家用的一些流行语跟现在有些区别而已，对吧？当时可能会出现哎，这个美眉、这个恐龙、这个青蛙之类的，但现在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指代了，对不对？女神之类的一种词汇哈。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说说呀，还有动态啊等等，郭威就好胜心很强，截了一个图发给我们，他们都弱爆了，你看我的。其实这个日志列表哈，是从06年开始一直到08年，每次的这个动态只有一个词，而且全部都是英文。比如说 nothing, always and this, once more, who, duckworth, summer, honey. 听你前面的这几句，我以为你要唱一首歌曲 yesterday once more 哈。 不不不，我跟你讲一下，这是整个分布了3年期间他的一些说说的状态，我觉得能把一个风格沿袭下来，这可能是自己给自己定的一些，就比如说以前发照片的时候，就一定会要发4张或者发6张，然后要求他们，如果说我要 P 图的话，就要求他们所有的那个滤镜的颜色都要一致， 对， 就强迫症。 那我觉得如果他一直发的话，其实我特别想问他一下，有人在你的那个 QQ 日志上面踩踩踩吗？ 对，你有没有给他回踩回踩回踩？ 是，估计踩的人应该比较少，因为大家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对吧？哈 ，She's Yuki once more 等等等等哈。 还有赵瘦瘦跟我们说，哎呀，文字小青年表示说，网名真的是不一样的存在。我当年的那个网名呢，叫做零落泥香。嗯，零落泥香的出处呢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 对， 哇哦！ 但是我听后面这句诗呢，感觉就还挺诗情画意的。但是听你那个，怎么这么觉得有点像葬爱家族的感觉呢？ 零落泥香。 对啊，努力只为明天的时候，我第一个 QQ 的名字叫做 QQ 小猪，第二个叫做秋风落叶飘。这更直接一点啊！ 我当时那个叫小鱼飘零啊，也没有什么资格笑话人家。 小鱼飘零啊，我觉得也挺好的。其实当时叫什么轻舞飞扬，或者说什么第一次遇见之类的名字好像也很多哈、啊。 是，大家很多人已经因为收到了我跟郭鹏的照片，开始把自己的这些当年的中二的照片丢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哈。 嗯。 哎呀，看得特别开心。我们今天就好神给大家编辑发送一遍嘛，来分享一下那些年中二的我们。 是，今天我才发现我们俩这两张照片呢，有了一种钓鱼的效果，真的是把大家的这种当年的照片都钓出来了，对不对哈？ 各位如果想看到我跟郭鹏的中二照片 battle 大战的话，可以继续发送红队或者蓝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收取两张照片。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从今年的暑假开始呢，清华大学呢将会实行校园参观的全面预约制，预约系统呢从7月9号开始试运行了。这一套呢预约系统呢包括个人参观使用的微信小程序和团队参观使用的预约网站。因为假期到了嘛，去清华大学或者北大这样的一些校园里面游览，估计会变成一种新常态了哈。 是，而且每一次到暑假的时候，天气都非常的炎热，你可以看到在校园门口啊，很多的家长带着学生去排长队，还是不是有一些中暑的状况。那现在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网上的预约系统去提前预约。比如说个人参观呢，你需要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参观清华”四个字来绑定个人的身份信息，然后提前7天来预约一下校园参观。 嗯。 那团队预约的话，就需要登录到电脑客户端当中了，要至少半个月来提交材料并且预约。 嗯。 那么预约成功的人呢，需要在预约的指定时间段从指定的校门入校，通过入口的闸机，通过证件对比，再基于人脸识别技术人证合一检查。 嗯， 才能够进入校园。 我只有一句话啊，清华阿青真的很严格。 北大也差不多了啦。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 want you to know the knowThank you. just brushed up. I want you to know, to know. That just brushed up. 超级好听的一首炸耳朵的单曲，名字叫做回底啊，当然这是来自于 Neil Young 以及 Tiny G 带来的一首单曲。最近呢 EDM 的发展形式已经变成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你听到里面唱歌的已经形式跟部分已经真的变成了一件乐器，它不再占据了很多歌词的主打位置，而是让你用这种节奏啊，或者说电音这种音色的变换来带动你的耳朵，达到一种有点耳膜高潮的感觉哈。 这一次呢在听早安音乐秀的时候，不仅有炸耳朵还有辣眼睛。各位有发送红队或者蓝队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的各位啊，现在已经基本上开始来跟郭鹏抗议了，你自己来说说吧，要不然显得我好像攻击你一样。 你也没有攻击我了，就 Alan 说郭老师你又一次炸裂到了我，你这方便面头差点让我追尾啊。我说那下次开车的时候别要点开我的照片有毒，他说强迫症总想被炸裂一下。 开车注意安全啊，大家最好在红灯或者在副驾以及停车的时候再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哎，没错了。 今天也是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年让我们尴尬的 QQ 空间的日志和人人网的动态，大家可以继续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但是接下来暑期到了，除了提醒大家，刚刚如果想要去清华游览的朋友可以提前在网络端进行预约之外呢， 对， 如果打算出国特别是去意大利的话，要注意千万不要在海滩买假名牌。 是，意大利的海滩呢吸引着很多的游客，在那边兜售商品的商贩呢也不在少数，但是意大利呢最近表示将重拳打击海滩呢游商去售假的行为，那一旦认定为售假的话，商贩呢将面临至少到2200到1.36万英镑这样的一种罚款。而购买假，你看这是卖东西的人嘛，对吧？但如果你去买的话呢，也会面临至多5.2万人民币的罚款，这个罚款不可谓不重啊。 这个新的法令啊，比如说像在罗马呀、三丁岛这些地方，如果你从游商手中买了这个假的名牌墨镜、手表啊、棒球帽这些物品，就会面临这样的罚款。 是， 而且法令还规定说，如果在海滩度假的游客没有向经营许可者支付按摩或者纹身的报酬，也将会受罚的。 是，反正呢，售假这个事儿呢，就是不鼓励，而且呢，一定会受到处罚。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只要你干了这件事情的话，就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危险。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带来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今天还是明天》。 我就不该把你当成地平线，就好像全世界没有你看不见。早该知道你说总是不了解我到底说什么，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搞错？ Yeah, come on.朋友告诉我爱情正在飙车，你渴望追逐风还是期待有成河，你珍珠在后座就忘了看景色，我遇见你以后管他谁来谁又走，好像过了几百年以后我们还不牵着手，从头、就让爱像风筝断了线，不用再见面，成全约定就在今天。马路街头那天有个人表演，他假装看不见，好像是我的脸，在他面前出现有一些危险，在这个时间回不到原点，朋友告诉我爱情正在飙车，渴望追逐风还是期待有乘客，专注在后座就会忘了看景色，遇见我以后到底还有陌生人来过，我想过了几百年以后还不牵着手，快乐一直像从头，就让爱像风筝断了线，不用再见面，决 今天。牵着手，快乐一直像中刀，爱像风筝断了线，不用再见面，决定就在今天，决定就在今天。经过了几百年以后，我们还会牵着手，快乐像一只手。还是明天， 不管今天还是明天，反正早安音乐秀呢都会陪在你的身边。而且呢今天呢也会一直把你的当年的那些往事继续一幕一幕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一一呈现哈、 啊。感觉这句话说的自从早上听了你的节目这一整天都逃离不了了样子， 这一天都不好了有没有。 但大家还记得吗，在节目的开始啊有跟大家好照顾，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有奖品给大家送出的， 是的， 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7月6号到8号我们是在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会有100多种乐器，还有生活精选品牌一网打尽，大家在现场可以听 live band 玩音乐，挑好货就在这次的 music and live show。 对，黄，你都把 music and live show 都已经念出来了，我觉得大家如果再不去的话会不会有点这个让自己的生活当中失去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乐趣，因为你要知道一大堆乐器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有点非常激动的感觉吧哈。 嗯，今天很多朋友已经发送音乐生活展加自己的手机号码来索取门票了，那么门票数量有限，今天送给5位听众朋友哈。恭喜手机尾号是7518吃肉的皮皮，4146赵瘦瘦，0188 LLL， 还有4023 Amy 以及3618的享受每一天。然后呢待会儿我们会有工作人跟您联系怎么样去索取门票的。 是要提醒您要继续持续的关注一下早音秀的花园当中，来看一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消息回复给你哈。来恭喜以上的这几位朋友，当然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展会的信息呢也会每天都跟大家来公布，明天包括后天的节目当中也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这次的这个展会的门票了哈。 最后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现在我们还是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本周依然是整体处于晴热天气当中，不过上周这个动辄就38-39度的这个高温哈，将会减弱一些了，最高气温差不多36摄氏度，但大部分时间还是会比较热。 对，所以大家呢要提醒你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的这个工作。所以呢最后一首歌曲我为你准备的是住在春天，在夏天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想特别怀念春天那个日子，当时多凉快多惬意啊，对不对哈？ 没事，还是等等吧，马上就到秋天了。 好了各位，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这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来自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稍后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为你送出的是汽车音乐会，明天早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能否停留？